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751面，751面，从第一行第二句看起，正法灭世，广指相法与末法。当前正是末法之时，此时之众生善根深浅，但其中必仍有过去生中广修功德，当前供佛念佛之人，故人执诸善本，宜曾供养无量诸佛。我们读这一段文，感慨很深。《人王经疏》里面讲得非常之好，实在说佛法不是定法，佛法是活活泼泼，正法的理念有相法有末法，相法里头有正法也有末法，末法里头也有正法也有相法。这个事情同学们晓不晓得？人王经疏这个说法你要是明白了你就知道了。什么是正法？有教有行，有果有证，有得果证，这是正法。我们今天有教有行，念佛真正往生，这个行是什么呢？行很重要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一看都放下，决定往生极乐世界。这是什么法？正法了。大众住在末法了，你住在正法，你知不知道啊？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生到什么地方是正法呢？生十报庄严土，也就是说上品上生啊。善导大师告诉我们，四土三辈九品总在遇缘不同。我们今天遇的缘好啊，我们住正法啊。那其次的呢，遇到缘遇到了，有教有教有讲经的，有研究经教的，也有行的，没有证的，能往生。往生到凡圣同居土，那就是相法。多不多？多，很多啊。念佛往生的生同居土凡圣同居土，生到凡圣同居土 也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，他在西方极乐世界智慧神通道理跟十宝图没有两样啊，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。如果在今天我们遇到了有教有学不肯念佛，或者念佛心不转，还想这个世间拉拉杂杂的事情，到最后啊手忙脚乱不能往生，那什么，那你就是在末法。啊，如果没有教，这个地方没有讲经的，没有学习经教的，那就是灭法。末法后头就灭法了吗？从这个地方我们就明白了，讲经教学重要啊，只要有讲经教学啊，没有人真干，没有人真往生，那也是末法啊，讲经教学就没有了，法就灭了啊。所以这四种法，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、灭法，同在一个世间，同时出现。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有，在中国历代也有，今天也有，外国也有，无时无地没有，这是活的。啊，在先前这个时代，世界上不相信宗教的人越来越多了。啊，我们跟梵蒂冈建议，一定要回，每一个宗教要回归教育，要教学，要真修行，要真有成就。啊，那就是他们的正法吗？啊，那么当前虽是末法时候，确确实实有这些人啊，这个众生善根不如前人，这是说大多数，还有少数跟前人差不多的，甚至于还有少数超过前人的啊，真正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的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念头都没有的，这个人就超过前人啊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相信他肯定上品上身啊，就以这一部经典的教训啊，这一部经典的理论道理变成自己的思想啊，这个里面所有的教训变成我们的生活行为，它怎么不是正法呢？啊，百分之百的正法。所以到底是生在正法、相法、末法、灭法了，都在自己情愿的，你自己愿意生在哪一个阶段就是哪个阶段啊，这叫得大自在啊。啊，所以先前这个时代啊还是有啊，如果没有，那这个灾难还得了吗？地球就毁灭啊，啊，决定有人啊，过去生中广修功德。 啊，当前还是有供佛念佛的人。供佛一定要知道真正的意思。啊，佛需要我们供养吗？不需要啊。我们用什么方法供养？依教修行供养，真供养佛啊。佛其他都不要啊，就是希望你依教修行，就是希望你这一生当中上上品往生，这叫真供佛啊。不但我们决定往生，往生还要提升品位。为什么？供佛啊，品位越高，佛越欢喜。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。啊，佛为什么欢喜？佛欢喜你真成就了，你成就了真正能度众生呢。啊，佛不是为自己，也不是为你，是为一切广大苦难众生。啊，你看又有一尊佛出来度是度众生。啊，度众生的佛菩萨越多越好。啊，这是佛真正喜欢，这叫真实供养。故云执诸善本啊，善本我们现在都知道啊，善本是什么？一心称念阿弥陀佛就是善本啊，一层供养无量诸佛啊，以这个善本回向供养一切诸佛如来，真供养啊！拿什么供养？拿我们修行的善根来供养啊！事法的善根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啊！我们现在讲五个，不傲慢。不怀疑啊，贪嗔痴慢疑都断了，这是善根。众生的底下节众生啊，众生是什么意思？弥陀要解，为等觉一环呢，皆可名众生。这众生的意思非常广大。啊，等觉菩萨以下都可以称众生。那等觉之上呢？妙觉如来，究竟圆满佛，只有这一位呀。啊，五十一位法身大士，这华严经上说的，从等觉。到初信菩萨都是众生啊，这一四十一个位次，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叫觉有情，有情就是众生，但是他觉悟了，他不迷了啊，六道里面的众生没觉悟啊，一般有情众生没觉悟啊，这些众生呢觉悟了啊，觉悟了成菩萨，是以众生中上可有等觉大士。下面呢，六道凡夫 我等皆在其中啊！啊，经上讲，当有众生呢，就包括我们在内呀。啊，我们是不是呢？就看听这个经有没有体会，有没有感受。有体会，有感受，真正发心，我们就在其中啊！啊，弘护正法，正法救助啊，我们有使命，我们可以做得到。啊，让正法久住在世间，两个人呢，一个是弘法的人，一个是护法的人，弘护要密切合作。啊，弘法的人一心一意专在经典上，把经典学透。啊，我不叫研究，我叫学透。透一定要自己能做到。实实在在讲，你知道多少，你就能做多少。你做不到的，说明你不知道，你没有了解。这个话是早年张家大师告诉我。啊，他老人家说，佛法是知难行易。你知道哪有做不到的？那你做不到的，你没有知道。这个话我当时听了，有很深的感受啊。想想是有道理啊。啊，可是一般人又说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做不到。那变成什么呢？知易行难啊！知道很容易啊，我没做到啊。老师说：“你那个知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”60年前啊，老师告诉我的啊，他强调，特别强调，佛法是知难行易，行很容易，那个知真难。所以说，彻底明白了，知道自然就做到了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些现象，让我们产生误会呢？我们想想，其中也不无道理。那就是我们对于这眼前现象这个假象啊，真的没搞清楚，全都以为是真的。啊，贪念啊，放不下啊，真的要晓得哦，这些所有现象皆是虚妄啊。般若经上讲的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只有阿弥陀佛是真的。你要说真的明白了，你心里的还会有肮脏东西吗？还会有杂念吗？不可能啊。啊，这个东西我们天天读，说起来都知道，都会讲啊，那就是做不到啊。那就是张家大师的标准，你没有真正透彻了解，你是道听途说啊，你没有入这个境界啊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要承认，承认就能有进步，就能够再继续不断学。如果不承认，以为我都知道了，你永远没进步了，你就停在这里啊。我没有做到的，就肯定我知道的不够透彻，我还没真搞清楚啊。你还能再继续努力啊，把它彻底搞清楚搞明白啊。这些事情结合 现代的科学啊，科学研究的成果，他们的报告啊，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啊，经常讲的，凡所有一项皆是虚妄，科学证明的，这不是假的。这科学家他不是学佛的啊，他佛经连边也没碰到过啊，他的研究报告居然跟佛经说的是一样的。啊，这个我们就要特别留意了。啊，要细心呢，用这些东西来帮助我们观想，就是帮助我们看破。啊，看破自然就放下了。啊，我们的烦恼习气很重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用什么方法来对治？念佛法门是无比的方便。啊，你是念头断掉，谈何容易啊？我们只有一个念头比较容易。第一个念头，一个念头就是阿弥陀佛。除阿弥陀佛之外别无杂念，这个方法就好多了，好用多了啊！但是这个方法的基础还是要看破，你才真正能死心塌地把这方法用上了啊！只要用上，不需要长时间，你用上个三天五天，你就发现你得大自在了啊，你就能得到法喜充满啊。经上讲啊，慧于真实利益了啊，真实利益真得到了啊，真正的大自在啊！所以，如是众生，由于以往多生供养诸佛，念佛修善，故蒙彼如来威神加庇，乃于现世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啊，这些话都是给我们说的啊。我们今天遇到了这一部经典，这一句佛号就是广大法门，我们遇到了啊，多少人想，菩萨想都想不到。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能遇到？这个地方讲的话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我们过去生中，生生世世修过这个法门，生生世世当中啊，供养过诸佛如来。啊，有念佛修善的根，在阿赖耶识有这个根啊，阿赖耶识里头有这个种子啊，有这些功德啊，所以现在接触遇到这个缘，佛力加持啊。啊，遇到之后能信也是佛力加持，能解还是佛力加持 佛力加持多少，各个人不一样。这什么道理呢？我们自己有多少功德，我们有一分，佛加持一分；我们有两分，佛加持两分。我们越精进，佛加持就越来越多。这个很明显呢。我26岁初遇到方老师，我跟他学哲学。没有想到在哲学这个单元里头跟我讲了一个单元叫佛经哲学。让我们认识佛经。把我们对于佛教的误会化解了。以后这么多年来。我一步一步都往上提升了。这就是我们多一点，佛就又加多一点。我们又多一点，那佛又加多一点。我们这才晓得佛恩之大了，从来没有舍弃过我们呢。我们真的能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把这个心换成阿弥陀佛，我就相信佛的加持是圆满加持我们。没有真正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佛的加持还是不圆满。不是他不圆满，是我们不圆满。佛的加持肯定是相对的。我们有十分功德，他加持十分。我们有20分功德，他加持20分。这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呀！鼓励我们真干了。你就真正得到啊！我们遇到这个法门，应生庆幸，切莫错过。这一生是我们成佛的机会也遇到了。你遇到别的法门成不了佛。遇到小乘最高成阿罗汉，遇到大乘最高的是菩萨。遇到净宗，这净土三经，你肯定成佛。这个法门无上法门呐。勿当摄取受持，则可获广大一切智智。一切智智就是成佛。佛果地上的智慧也叫一切种智。一切智智就是一切种智。你可以获得广大是如来果地上的，也就是自性里面圆满智慧也透出来了。你所获得的，说实在话，都是你自信里本有的。自信里头没有，怎么样也会也得不到。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。所以没有一样东西是自心之外的。佛常常说心外无法了，那心就是自心，就真心。法外无心。心跟法是一，不是二。我们今天是迷失了自心。不知道诸法实相 啊，我们是明白了。怎么样才明白呢？放下障碍就明白了。障碍是妄想，是分别，是执着，是杂念。只要把这个名放下了，我们障碍就没有了，自信的智慧德相就现前。所以自信弥陀，自信净土，这唯心就是自信净土啊。在这个境界里面，就非常可能像当年慧远大师一样，或者是在定中，或者是在梦中，你就见到极乐世界了，你就见到阿弥陀佛了。为什么？心里头真有佛，就会有这些事情发生。那我们做梦都是乱七八糟的，就从梦中就晓得心不清净。那修学的不如法啊！如果心清净，修的如法，天天跟佛菩萨打交道，下面讲摄取。就是前面经上讲的摄取受持啊，先说摄取往生论，为极乐一真一切庄严功德成就。六舍呢，入业法聚，业法聚者为清净聚，清净聚者为真实智慧无为法身。往生论上这一句，念老在这个注解里引用最多，大概引用了十多次，所以这个句子我们就很熟啊。这么多次的引用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一句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怕我们忘掉了啊。这是佛菩萨，是老人的慈悲，因为六道凡夫非常健忘，而且懒惰，懈怠懒惰啊，一部经看过一遍，不想再看第二遍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一部经这一句话了，说个三四十遍，你这一部经看了，你也看了三四十遍，这个办法好啊！啊，你别的都记不得，啊，到后来想这经上说什么，这一句记得，为什么？变数太多了，自然就记得了。啊，这是教学的一种善巧方便。啊，我们要深深体会到这个意思，不怕麻烦啊，就是加深呢学习的人的他的影响啊。极乐世界一宝珍宝，一切庄严是功德的成就啊。什么功德呢？阿弥陀佛在因地四十八愿无界修行的功德所成就的。你没有真修，你怎么会成就啊？啊，这个世间人也有真修，他修什么呢？真修啊，不是假的。 他修杀盗淫妄啊，他修贪嗔痴慢，成就了什么呢？成就三途啊！啊，他也很用心的、专心的、一心一意的修啊。啊，那就所修的是什么？一个修是纯净纯善啊，一个修的是无比的染物啊。修的不一样，果报不一样，功德不一样。啊，正面的称功德，反面的叫罪孽。那这一切不善叫罪孽了，他都在修啊。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教育多重要啊！啊，古时候的教育都是教人正面的，没有负面的。现在的教育，负面多，正面少。啊，如果要全是负面的话，那就是地球的灾难了。啊，从这个地方让我们联想到了佛在经上给我们讲的大三灾怎么来的。大三在什么时候发生的？灭法，善法完全没有了，没有人讲了，没有人教了，所教的所说的全是负面的啊，都是贪嗔痴慢疑，都是杀盗淫妄啊。这个时候所感召来的，那就是天地的灾难，水灾淹没地球，小事啊，不大了。大三灾的水灾淹没到出产天呐、啊！啊，出产天以下的是欲界全没有了。啊，火灾烧到二产天呐、啊！啊，风灾。把三禅天都吹坏呀、啊！那叫真可怕，那叫天地的灾难啊！这经上讲的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那是大三灾里面的火灾，满中大火啊，有没有这个现象？有。我们从天文望远镜上看到夜晚天空，确实有星系啊，不是星球，一个星系崩溃了啊，整个星球的时候都烧毁了。啊，太阳是个火球，我们晚上看到空中只要是发光，你看那个光是一闪一闪的，全是火球，对，一团一团的火啊，多大呢？有的比我们太阳大得多啊，太阳在太空当中不是大星球啊，啊，是个中等的。你看太阳比地球大131万倍，地球放在太阳上是一点点的，太渺小了啊！但是比太阳大的这个星球都放光的，都是 是燃烧的，不知道是多少。那我们现在学了佛了，懂得了，火从哪来的？怒火啊，嗔恚来的。这宇宙，大宇宙里头多少众生啊，嗔恚变现出来的，火灾、贪婪变现出来的水灾。愚痴变现出来的风灾，那个风灾把星球都吹跑掉了。啊，叫大善哉。啊，佛教导我们一句话，就能把问题解决。啊，这一句话就是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人心里头充满了戒定慧，没有贪嗔痴，这个人就遇不到善财。啊，为什么？他自信里头没善财。善财是妄念里头才有。阿赖耶里头有啊，阿赖耶里头的莫那什，那个里头有三灾的种子，有三灾的根。啊，因为我们有，所以常常会发脾气，常常觉得这个不满意，那个不满意。莫那是在作祟呀！啊，莫那转过来，我执就破了，平等性质就显现了。啊，这个这一转过来，在大乘里面就叫做菩萨了。真的叫转凡成圣了啊，他就成菩萨了。第六意识转过来是阿罗汉辟支佛啊，清净心显现了，见思烦恼没有了。啊，无始无明转过来，那你就成一切智智了。啊，无始无明烦恼就是不起心不动念。啊，在一切境界上不起心不动念，能做得到吗？能。怎么做？在我们这个境界里头，一切境界里头起心动念都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绝对没有个念头，你就跟他很接近啊，非常贴近。虽然没有证得妙觉，你可以达到等觉啊，菩萨最高的位置啊。这个法门太难得啊，八万四千法门只有这个法门保证你可以拿到，你要搞别的法门呢拿不到啊，这法门保证可以拿到啊。啊，就是要还，赶快还，越早越好啊，不要犹豫，哎呀我再过几年吧啊，过几年了你就忘掉了，过几年去寿命到了啊，想换也换不了了啊，现在就要换，马上换啊，一发句 往生论里面讲的一法句，一法句就是清净句啊。清净句是什么呢？其实就是一句阿弥陀佛，一法句就是用阿弥陀佛，清净句也是阿弥陀佛啊。下面解释的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还是一句阿弥陀佛。那全都归到阿弥陀佛上，就完全对了。又弥陀要解约，夜夜庄严，全体理性的，下面念老说的，若能了达，了是明了，达是通达啊，真正通达明了极乐世界一切庄严的成就，如一法句，从事大理，即思而真啊，地性万德庄严，直如一句名号之中，净念相即，是为摄取之意。啊，就这一句名号，一句接一句。这一句名号里头，不夹杂任何杂念在里头，叫净念。啊，那我们今天念佛杂念很多，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的阿赖耶识的这些拉杂的东西没有丢掉，还在里头，所以你一念佛都搅和在一起。啊，念头不清净。啊，念佛有没有好处？有，好处不多。为什么呢？被这些杂念搅乱了。啊，本来是圆满的功德，百分之百，这一搅乱变成了一分功德、两分功德。啊，功德太少了，太微薄了，好像不起作用。那不起作用，自己又怀疑。啊，这佛号是真的还是假的？越来越糟糕。啊，所以经典上也在教我，决定不能怀疑，决定不能后悔。啊，努力把这些杂念呢放下。啊，不要再想这些东西了。日常生活当中什么都好，你就会随缘，样样都好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啊，别去想这些东西啊，你慢慢就真的换过来了啊。我们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有一天李老师讲经，有一个同学也在这里听经，家里人来报告来找他，他家起火了，房子烧起来了，这个同学好像没听到，如如不动，还是请他去。今天完了之后才回家。老师说，真学佛就得像这个样子。你是听经要紧，还是去救火要紧啊？这就是考验呐。啊。真把修行当作一桩事情啊！啊，不会为外面境界所动摇啊，这才行啊！ 如果在临命终时啊，外面有一些境界啊，你听到了看到了，你马上起心动念，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。这念头一转，又搞到六道去了。那太可怕了。这些功夫都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练习。啊，随缘度日得大自在。啊，什么境界现前都不起心不动念。我只有一个念头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有一个目标，就亲近阿弥陀佛。啊，除此之外，那个心是干干净净。这才真的叫精念相继，这是实趣。啊，盖弥陀名号，正是真实智慧无为法身，这讲的都清楚了。法身功德不可思议，为什么？能现万法。你看，慧能大师开悟最后一句话是：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法身现的。啊，法身能现天堂，能现极乐世界，能现华藏世界，法身能现地狱，能现恶鬼畜生，什么都现。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为什么现这么多呢？化身所现的是平等的，没有起心动念的，会变成这些样子是众生的念头啊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谁的心想？不是佛菩萨，佛菩萨没有心想，众生的心想。你看，你想善，天堂出现了；想恶，地狱出现了。啊，想阿弥陀佛，极乐世界出现了。啊，想毗卢遮那，华藏世界出现了。想什么现什么。所以一切法从心想生呢，既然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那我们要到极乐世界，我们就专想阿弥陀佛。那专想极乐世界，除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我再不想了。你到极乐世界很快，而且你到极乐世界一点障碍都没有。啊，需不需要人助念？不需要。恐怕助念的人扰乱我，他心不清净。啊，他会扰乱我。啊，真有功夫的人不要人助念的。你看自己站着往生，坐着往生。往生走了好多时候才被人发现。啊，这都在表演，给我们做榜样。啊，给我们做了好样子。啊，受持者呢，受是信受，是接受。啊，你看依教奉行也。本经之宗。就宗旨为发菩提心一向专念，这八个字是无量寿经的宗旨啊。宗旨是什么？是修行啊，依照无量寿经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，修行的总纲领，就这两句话啊。发菩提心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将菩提心用十个字来说明。 啊，真诚。真诚是菩提心的体本体，清净平等正觉是菩提心的自受用，慈悲是菩提心的他受用。对待别人，对待外面，一片慈悲。那这个慈悲把上面连起来，真诚的慈悲，清净的慈悲，平等的慈悲，正觉的慈悲，待人呐、啊，慈悲不是待自己的，清净平等正觉是对自己的，啊，慈悲是对一切众生。这个下面说，宗者修行要紧啊，净是净是路啊，啊，净路最重要一条净路啊，不拐弯的净路，以此而修，时命越迟越寿。啊，你真正接受了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。那持呢？至持名号，与持诵本经也。经要念，阿弥陀佛要念，啊，就念这个，其他的别念了。啊，一本无量寿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真修真干啊！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，刘素云居士，十年啊，他告诉我，十年就是一部经啊，就是一部经，一句阿弥陀佛，修得真好。啊，他们又咋念了？所以这个人得念佛三昧了。啊，我们得向他学习。十地菩萨的不离念佛，这一句是《华严经》上讲的。啊，十地是从初地到十地，啊，也讲地上菩萨，这十个阶级的菩萨，统统是念阿弥陀佛。为什么？普贤文殊啊，带领他们啊，求生净土。净土要不殊胜，为什么？华藏世界十地菩萨还要往生到净土，是此一句佛号啊，为佛与佛乃能究竟啊！再讲这一句佛号的功德利益，谁知道啊？只有佛知道。啊，等觉菩萨都搞不清楚，功德太不可思议了。啊，我们学了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，才稍稍有一点体会。啊，我们对于名号功德呢，生起信心，从哪里生起？ 从经上所说的四十八愿五戒修行，这真不容易啊！五戒是多长的时间？说的是大戒，不是中戒，不是小戒。啊，如果是中戒、小戒，它一定注明；不注明，都是大戒。啊，一个大戒是一个世界的沉住坏空一次，世界沉住坏空五次，他修行没间断了。啊，这样的功德了，成就了极乐世界一真庄严。啊，让四十八愿愿愿兑现，没有一愿呢是虚愿的。是以等觉大师不离念佛，文殊普贤是等觉，啊，我等凡夫啊，但当老实念去啊！念老在此地教我们，我们只要老老实实念去，要戒律以持名善根福德同佛故。哦，这个本真不得了啊！啊，持名的善根。跟阿弥陀佛相等啊，这能相信吗？能。我们只要跟阿弥陀佛的心接上了，把阿弥陀佛的功德变成自己的功德，能不能做到？能做到。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意念不可思议啊！意念确实有这个能力啊，跟以前万事万物组成一片呢、啊，啊，这信息很奇怪啊。啊，不是说我们只对一桩事情，它能对法界、虚空界、一切万事万物，那个习念、意念的时候，都能入进它里头。啊，这个是最近量子力学里头才发现的。啊，所以科学家形容整个宇宙像一个网，像一个网路一样，啊，看不见的。啊，这个网是什么呢？这个网就是长久光，这科学家想象的网就是长久光。啊，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啊，为什么看不见呢？只是想象应该是这样的，他想的没错，因为心性即光，王就是心性，他没有物质现象，也没有精神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，所以我们的科学技术思考都达不到。啊，我们用思考也好，用这个科学技术，它一定有一个东西，要有个对象，它才能找到它。啊，自信没有，自信能生万法。 啊，科学家发现了，啊，物质的现象搞清楚了，啊，物质是什么？物质是意念累积产生的幻想，啊，念头没有了，物质就没有了，啊，念头跟物质是决定分不开的。啊，只有像观世音菩萨那样的智慧，照见五蕴皆空。啊，五蕴皆空是什么呢？就是般若经上所说的，一切法毕竟空，无所有不可得。观音菩萨知道了，所以观音菩萨一个妄念都没有。啊，他了解事实真相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，小到现在所讲的量子、小光子，啊，物质单位里最小的，再没有比这更小的了。啊，所有物质现象都是他们组织成的。啊，什么力量在支配这些组织，主导这些组织，就是意念，就是念头。我们今天讲的共业别业，他来主导。啊，真的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，我们的心会定下来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一切法的主权操纵在自己手上，不在别人。只要我的意念正，没有一样不正；我的意念善，没有一样不善。啊，那我们就要高度警觉，贪嗔痴慢疑不善。这种念头组出来的东西就是烦恼，就是麻烦。反过来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啊，不傲慢、不怀疑，这是什么？啊，你看这个实相，啊，翻过来是实物，实物变现出什么世界？六道轮回。啊，实善呢，变成就是四圣净土。啊，声闻缘觉菩萨佛。都在自己意念当中做主宰呀。以持名善根，福德同佛。你看这一句话，黄念老师临奉大师此言，真得十方如来之髓也，精髓也。实因就是实实在在应该敬畏来即顶礼膜拜此一句。谁能懂得？偶遇大师懂得。为什么？他要不懂得，他说不出来。这句话是他说的。那支持名号，这个善根福德还得了吗？如果你真晓得，你能不念吗？不可能的事情啊！啊，你要修，事出事法里头，第一善根，第一福德， 念佛就行了。念了多少年了，三个佛都不现前，那是什么原因？你有口无心，口不能转变境界，心才能转变境界。啊，你心是杂乱的，所以口里头这一句佛号也就变成杂乱无章，是这么回事情。啊，大乘教里面要求我们用清净心念佛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基本条件是心净则佛土净。所以念佛不在乎多少。啊，在乎你用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。啊，真诚恭敬。这个管用啊，那不是这样的心念佛，效果不大。啊，念佛时，即是善根福德同佛时，这很得了吗？这个人是什么心呢？是阿弥陀佛的心。跟阿弥陀佛同心呢、啊、跟阿弥陀佛同愿呢、啊、弥陀发了四十八愿，他也是四十八愿呢、啊、弥陀无界修行呢、啊、很辛苦啊，啊，今天我们修行的时候比他方便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只用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行了，就圆满了，就把他无界修行的功德的时候跟我们融成一片了。啊，因为我们跟佛是同一个信心，这一定要知道。啊，所以从理上讲，啊，经教里头常有这一句话，自心弥陀，唯心净土。啊，弥陀跟净土没有离开自心呢、啊、谁的自心？自己的自心。啊，是故道获广大一切之智。啊，你应当获得。你必当获得。啊，广大是遍法界虚空界，遍十方，遍三世，一切智智是自性里头圆满的智慧呀，你全现前了。啊，与我俱复凡夫啊，也非例外呀。这句话说得好啊。我们今天烦恼重重的凡夫，我们有没有份呢？有份。我们不在分外。我们是一体，啊，为什么我们变成这样？迷了，迷了自心呢？觉了就是的。现在我很想觉，如何破迷？啊，开悟呢？就专念这句佛号，念久了就得定，再念久了就觉悟。 啊，刘素云给我们做了榜样啊，10年，他开悟了，这不是假的。啊，大概3-4年就得定，啊，念佛3昧就现前。什么叫得定？心里没妄想了。啊，听经的时候，念佛的时候，没有妄念，这就得定了。啊，只要有妄念，念佛3昧还没成就，也就是你还没有真正放下。啊，真正放下，自然就没有了。一切智智，这在解释这个名词，是佛知之明，同于一切智，但以一切智呢，有时指佛知，如《法华经》化成品曰：“为佛一切智，当发大精进。”啊，这个一切智是成佛智。有《制度论》里面说呢，是故如来名一切智。啊，这是一切智啊，对佛称的。可是也有不对佛称的。啊，所以但有时啊，又指声闻缘觉之智。啊，这是小乘的智慧。啊，故为别于彼一切智，乃以一切智智专指佛智。啊，所以这个智底下再加一个一切智智。啊，这是专指佛智。如果单讲一切智，小乘也这个说法。我们在初学佛的时候，智慧3种。啊，这是因为讲到佛这个字，佛这个字里头有智有觉。啊，智是体，觉是用。这解释什么叫佛这个字。佛的3种智呢，是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。啊，一切智是阿罗汉辟支佛，他就证得。他有这个道种智是菩萨有，一切种智是如来智慧。啊，它起作用呢，也是有3种，啊，觉，啊，3种觉，一个是自觉，阿罗汉自觉，菩萨救他，不但自觉，还要帮助别人救他，佛。是觉圆满了啊，所以佛这个字里头有3种智、3种觉啊，所以用一切智有时候会跟声闻缘觉混杂不清楚啊，所以大乘教里头用一切智智。或者是用一切种智都可以。啊，大日经书一是第一卷，曰：梵云，萨婆若也。啊，萨婆罗那，即是一切智。啊，萨婆罗那了。有些经里面讲，萨婆若海，这个若那呢，是梵语的尾音， 那萨婆若海呢，那就是萨婆若，还是比喻，比喻广大没有边际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一切智。啊，那要是这个萨婆若是一切智，啊，萨婆若海就是一切智海，啊，这样称一切智海，这是佛的智慧，不是阿罗汉的。啊，一跟这个一切智智、一切种智意思完全相同。啊，你看地上菩萨不是三不退吗？三不退里这个念不退，念不退是念念不离萨婆若海，这是念不退啊，这是究竟圆满了啊，小乘。他在第三不退里第一个位不退，他不会退得反复啊，证到小果声闻虚陀洹初果啊，初果决定不会退得反复。在大乘摄性位的菩萨初心，初心位的菩萨绝对不会退落堕反复啊，他只有往上升，不会往下退的啊，这第一个不退啊。第二个不退呢，是位不退啊，行不退。第二是行不退，行不退菩萨他不会退到二乘啊。第三种是念不退啊，就是念念不退萨婆若海啊，这一切种智啊啊，这是保证成就了啊，就是十宝庄严土三种不退全都得到了。啊，《大日经》里面说，梵语、萨婆罗那，皆是一切智，今为一切智智，皆是智中智智也。又一切智智如舍了之，名为一切智者。啊，如舍了之，就是完全是事实真相。不是自己去推想啊，你真的看到了，真的听到了，真的接触到了啊，也就是诸法实相如实了之啊，这叫一切之智。又为此智啊，菩萨啊，菩提心为因，大悲为根，方便为究竟。这个说的也很好啊，这是如来的智慧啊。菩提心是因，菩提是觉啊，大悲是根。这个两句话也非常重要，跟我们说明自性里头本具的智慧怎么样才能流出来。我们都有啊，我们都想啊啊，我们自性的智慧为什么佛流出来我们流不出来？我们现在念的这明白了， 我们没有菩提心，我们没有大悲心，所以自信里头一切种子流不出来。啊，我们要想把自信的智慧啊，自自然然流出来，菩提心跟大慈大悲就太重要了。啊，后头这一句方便为究竟。啊，这句是怎么说呢？是应用。一切智智它起的作用就是方便，是究竟。究竟是圆满啊。这个智慧啊，无论处理生活、工作、待人接物，都会做到究竟圆满。为什么？他有智慧呀。这个下面几句话好，菩提心为因者，为行者如是知自性也。啊，行是什么？修行人，就是我们自己，自己真正知道自己的心。什么心？中国人讲良心。啊，我们的老祖宗古圣先贤所说的本善呢？啊，自性是良心呢，是本善的。啊，佛法里称之为菩提心。它跟十善业有密切的关系。菩提心一生的，十善业就圆满了。啊，你的身口意起作用，决定是连着十善，这里头决定没有失误。这菩提心现前。啊，大悲为根，为行者发悲愿，拔众生苦，与众生乐。啊，肯定是这样的。啊，这一个学人，他起心动念，他不会想自己，他想到众生苦。如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？这是菩萨。啊，起心动念没有想到这，只想到自己。这个要知道，只想到自己，没有想到别人，这是造轮回业。那是轮回心，不能不谨慎，不能不知道，想自己就是轮回心，你所干的就是轮回业。啊，如何把这个念头转过来？我不想自己了，我想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念念是想众生。四十八愿度众生啊，没有一愿不是为众生想的，没有一愿为自己，全为众生啊。啊，这些事这些道理我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。 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那底下就讲方便了。方是方法，便是便宜。便宜是什么意思？是最恰当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。所以这个方法没有一定，因人、因事、因时、因地不一样，它是活的，它不是死的。最妥善的方法，最好的方法，这叫方便。所以方便就是究竟了。为一切智智之果，果是过失，一切智智结果落实了，皆以利他之心而明之也。不是一切利他了。又人往经云，自性清净名本觉性，即是诸佛一切智智。这是说明说一切智智是从清净心里头生出来的。慧能大师明心见性第一句话是：何其自信本自清净。自信是自信什么？真心啊，本性啊，从来没有染著。我们从来没有用它，把它忘掉了。现在我们用的是妄心，不是真心。是个假的心。真心有没有？有，你没去用它。现在时间久了忘掉了，不知道自己有个真心。就把妄心当作是自己的这真心，这才出了麻烦了。觉悟了，把妄心放下，真心就现前了。妄心是什么？你想一想，莫那什上界所说的四大烦恼常相随，妄心就这四大烦恼。第一个是我见，无我，以为有我，执着阿赖耶见分的一分，阿赖耶的见分无量无边的，像大海一样啊，取大海里的一滴水，以为是自己的心。取阿赖耶相分的一分，相分也是无量无边，取这个身体以为是自己的身，不知道无量无边的大海是自己啊，只把大海里头的一滴水呀，以为是自己，这错在这里。这一错，三个根本烦恼就起来了，跟着起来了。那有我吗？有我爱，我爱是贪；有我痴，是愚痴；有我慢，慢是傲慢，是嗔恚。所以贪嗔痴起来了。所以贪嗔痴叫俱生烦恼，跟我同时来的。只要有我这个念头，贪嗔痴就跟着来了。 啊，那么我们怎么样转莫那为平等性质呢？先把我放下，没有我，什么不是我啊，灵魂也不是我，把它放下了，贪嗔痴没有了，就转莫那为平等性质。平等性质是菩萨了，啊，一念之间转凡成圣的，有我有贪嗔痴，你就是六道凡夫，你就出不了六道轮回啊！那就真正用功，就是把这个瓶断掉。怎么个断法？有一个最妙的方法，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别的都忘掉了，贪嗔痴慢都忘掉了，我也忘掉了。啊，所以弥陀念久了就得定了。啊，定是什么？这东西没有了。啊，那念的时候这个东西还在，你功夫不成熟。啊，念力不够，你再努力，继续去念去，不要怀疑，不要后悔，不要退转，一直念下去。啊，再念一段时间，哎，你就会发现真的清净心现前。啊，清净心现前之后不能停止，还继续努力去念，一定会有一天豁然大悟，你就明心见性了。见性把我就真正找到了，我是什么？自信是我啊，萨婆若海是我啊，长吉光是我啊，那这是不是是我？是我的一点点，好像是我身上一根汗毛，我身上一个细胞啊。这个时候你才真正了解啊，变法界虚空界是我，极乐世界是我，华藏世界也是我啊，阿弥陀佛是我，毗卢遮那也是我，都是自性别性，离开自性无有一法可得啊，全是个我啊，常乐我净出现了。常是什么？不生不灭，永恒是常啊，就是慧能大师讲的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的常啊，本自清净那是净啊，本自具足那是乐，本不动摇啊，本无动摇，那是我常乐我心，后头能生万法啊！你真正证得了，是真的一点不假了啊，永恒的。那么由上至经文可见啊，举的大日经书啊，大智度论啊，人王经啊，这些经文当中啊可见，今日能闻能信此微妙净土法门之人，借由过去生中一层供养祝福，广修众善，忆佛念佛，因此乃得祝福威力加庇，故今时能得 如是广大法门，不简单呐！我们在这一生当中的人生闻佛法，遇到这不幸，你要晓得多少菩萨羡慕啊，多少声闻缘觉在那里盼望着，他也有这个缘分呐、啊！他没有遇到，为什么？善根福德不一样啊！正是《弥陀经》上所说的，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！我们今天能遇到了，就说明你在过去生中已经供养诸佛，你的善根深厚啊，你的福德广大了。这个福德不是大富大贵呀，大富大贵没用处啊。为什么呢？出不了六道轮回。今天大富大贵，你就问问看，他有没有烦恼？晚上睡不着觉，天天吃安眠药。我见过他操心的事情太多了，烦心的事情太多了，他没办法休息啊。所以说富而不乐啊，有千亿财富的人不快乐，贵而不乐啊，做到总统了，做到国王了，不乐啊！我有这个缘分的跟他们接触啊，反而他对我很羡慕啊。我说我的生活快乐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了，什么都没有啊。他们太多了啊，太多就放不下，患得患失，没有得到的想得到，得到怕丢掉啊。你是这个多操心，这是活得多累啊。所以我们越想世间第一聪明人释迦牟尼佛真聪明啊，通通都甩掉了啊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得大自在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牵挂，没有操心的啊，遇到有缘众生帮助他，教他一生就干一桩事情，教学快乐无比啊。所以我们也能够肯定是真的不是假的，我们过去人中有很深厚的善根啊，要不然你不可能有这个机缘啊。我们的同学包括在电视机前面，在网络前面啊，或者是你听到这个光碟，都是大善根、大福德、大因缘啊，否则你怎么可能听得到啊？过去广修善根众善，忆佛念佛 我们不是这一生才开始念佛的。那为什么过去生中供养诸佛、广修众善、忆佛念佛，为什么没往生？这是非常严肃的问题，你要小心。为什么呢？怕这一生又跟过去生一样，又不能往生。啊，临命终时最后的一念不是佛阿弥陀佛，不知道你想到哪里去了。啊，关键就是最后一念。啊，最后一念要是想到妻子儿女，这种情执马上就堕落了。想到你家的财富，舍不得放下；想到你这个地位，那么高的地位，啊，不肯放下，总是名闻利养，五欲六尘，你还有贪念的念头，啊，什么时候这些贪念念头通通放下了，通通没有？啊，一生的生活随遇而安，有很好，没有也很好。啊，心地清净，一丝毫都不受干扰，你快乐无比。啊，法喜充满，这才行啊！啊，才能往生啊！这种功夫要现在就要学，就要留意，想着我过去生生世世学佛，就是最后这一个念头差错了，啊，又回到轮回去了。这一生因为过去深厚的善根福德啊，又遇到了，又遇到这一念又错了，那还得搞一世，那下一世再来。这个事情可麻烦了，这不是开玩笑的啊！所以我们今天能得如是广大法门，有原因的。你看这个法门，多少人不相信？这部经典，多少人毁谤？多少人拒绝啊？为什么呢？他过去生中没有供养那么多诸佛，没有广修众善，没有忆佛念佛，所以他得不到诸佛威神加持啊。这一生遇到了也不相信啊，遇到了还排斥啊，这些事实真相我们都能够想象得到啊。啊，此净土法门广摄万法。啊，这一句是什么？这万法是佛法。八万四千法门都在这部经里。无量法门也在这部经里。不但在这部经里，还再跟诸位说，就在这一句阿弥陀佛名号里头，我在这部经前面跟诸位说过，名号功德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个名号展开是什么呢？48愿，48愿展开无量寿经 啊，细说是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展开，大方广佛华严经，古大德称这个经叫中本华严，啊，跟华严经没有两样。这个地方说的少，华严经说的详细，内容完全相同。华严经展开，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这一切法再展开，十方如来无量无边累计所说的一切法都在其中。你看看，展开归纳起来，就一句佛号。佛号的威神太大太大了，我们今天念为什么不起作用？没有信心，不相信啊！给你讲的这个半信半疑啊，什么时候你才能够接受呢？啊，你要像我一样，把这个经练60年，你去相信。那60年的熏修啊，我也不是一开头就相信啊，我跟诸位说得很清楚啊。啊，我进来是学哲学的，不是搞什么佛念佛求人净土的，我不相信这套啊。啊，大概在10几20年才相信的。啊，我跟诸位说过，我相信的是德力化言法华楞严啊，相信这个念佛法门啊，特别是在华严经啊，善哉同此53参啊，这个里面得到启示，真正明白了啊。那么这一部经无量寿经过去讲过10遍啊，讲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，这是第一遍啊。为什么讲这个注解？我跟诸位说过，他注得太好了，你要不去看那太可惜了。啊，对经宗信心不足，就是了解不够。啊，这个确确实实讲得太详细了。我们从这个地方说，能够得到真正的理解，能够建立信心，能够发出愿心，所以一定要讲啊。老居士住这部经的时候，那种辛苦，我亲眼看到了。啊，这个注解到后人没有人去读，没有人去研究，你看那番苦心啊，6年带着病啊，他不是健康的身体啊，拼命做把这个完成了，太了不起了啊，我们也是知遇之恩了啊，我报答他了。在那个时候弘扬这部经就是我们2个人啊，在国内他在讲，在海外我在讲啊，我们2个人遇到是无比的欢喜啊啊，我们那个时候没有人讲啊啊，我也没有看到这个注解，只看到夏老的会议文啊，我能看得懂，我能够体会啊，不能让夏老跟念老啊这种心学白费也，那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啊！所以我就想，这部经我能活多久，我就讲多久。 我一遍一遍的讲，大概是一年讲一遍，啊，每一天讲四个小时，一年一遍。这个快讲完了，我就再讲第二遍，啊，第二遍我把我做的扣盘回进来，啊，这个章法结构啊会更清楚。啊，更容易明了，啊，容易懂得，啊，一遍一遍讲，遍遍不一样啊，每一遍都有悟处啊，啊，所以越学越欢喜，越讲越欢喜。法味无穷啊，古人所说的世味哪有法味穷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。